等在夕阳黄昏后，披着明月等寂寞，年少痴狂有时难御晚秋风。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，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，谁说青春不能错，情愿热泪不低头，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，珍惜青春梦一场，珍惜相聚的时光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，就算人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让梦想着长伴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，明天还有云要飞，让这天空陪我追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是苏有朋的《珍惜》，这听起来呢是确实很让人感动的一首歌曲。要珍惜你现在的所有呢，那么你这些拥有才有意义。而继续下面留声地带送给你的老歌，来自1983年的台湾电影《搭错车》当中的插曲。这首歌呢是所有的插曲当中呢，我认为是最不知名的一首，因为其他的插曲包括像《一样的月光》《酒干倘卖无》是主题曲，另外还有《是否》《请跟我来》都比这首歌更知名，尤其是在内地。但是在台湾地区呢，这首歌呢被广泛的赞赏，甚至有一位著名的音乐人说这是最好的华语歌曲之一。来听到苏芮带来的《变》。 想记住相见，此地转天圈，当一念改变，烛火烟雨雨烟，在季节变换里天空里，你悠悠荡荡不已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孽债当中的片尾曲《哪里有我的家》，来自彭泽和谢亮子的演绎。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内地普通话的首唱版，周峰的《梨花又开放》。这首歌的粤语版是来自谭咏麟的演绎，而普通话的版本韩红、陈明、李延亮都曾经翻唱过。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白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，望着梦乡。我攀上梨树枝，闻那梨花香。遥遥洁白的树枝，花雨满天飞扬，落在妈妈头上，飘在纺车上。 这是当年周峰在1984年演唱的《梨花又开放》。在两届我是歌手当中呢，都有歌手来翻唱这首歌曲，可见呢大家非常的喜欢这首歌。我想更重要的是这首歌的歌词，因为亲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打动了人心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是我是歌手陈洁仪参与演唱的歌曲，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呢第一次听到陈洁仪的声音。不要意外，这首歌是来自郭峰和陈洁仪合唱的，你应该听过的歌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，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，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苍天都变成苍海，谁来成全爱。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 终于爱就爱到底。 也许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。刚才这个旋律听起来很熟，对不对？这是辛晓琪的《心里有数》，它和信乐团的《离歌》呢是同曲不同词，都是改编自韩国歌，而且呢，辛晓琪这个版本呢收录在2000年的《弹琴看爱》专辑当中，比《离歌》呢还更早，但知名度当然没有《离歌》那么高。看样子这个《心里有数》这样的小文艺小清新的风格呢，远远不如《离歌》《离别》这样的深入人心或者是人人都有的感觉呢更容易感同身受。好，今天留声地带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陶喆《22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，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，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，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。Yeah, 还有15分钟才午休，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，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，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。但今年农历4月好妈妈22，刚甩开课本要你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。Oh yeah yeah yeah, 他常会想正在未必有结果，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。他今年农历3月6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